乐毅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书香北京系列评选巡讲活动今天下午来到了昌平区腾讯众创空间，来听本台记者静桥带来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静桥，我现在呢正在昌平的腾讯众创空间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那今天呢在昌平腾讯众创空间是举办书香北京系列评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书香北京系列评选的巡讲活动。那书香北京的系列评选呢每年都会评选出包括书香家庭、阅读示范社区、金牌阅读推广人和最北京实体书店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每年是走到社区里和读者们有一个亲密的互动。那今天来到昌平区这一站巡讲的主讲人呢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老师，我们也现场采访到了安老师。安老师您好，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阅读推广理念是什么？ 好，我的阅读理念的推广呢，一般情况下我非常在乎这少年儿童这一块，因为我本人是个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也是一个少儿出版策划。关于孩子这块的阅读，我比较注重培养他的阅读习惯。一个人如果终生把读书习惯养成了，他一辈子都会看书的。有些书只会早一点读，有些迟一点读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就相当于我们在教他解题一样，教他100道题不如教他一个方法。而且呢也非常的希望家长也看书啊，这关键靠你自己的行为的家庭里去渗透去影响孩子，因为毕竟你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在阅读给成年人做讲座的时候呢，除了孩子这一部分，我还讲一些世界经典名著的一些分享，还有呢阅读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一点呢也是我的一大块。 好，谢谢安老师。与此同时，在腾讯众创空间的小广场上，北京阅读季的流动书展也正在举办，将进行2天的时间。 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览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精选70多件古籍，以历史发展的脉络呈现，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8个部分。通过各个时期人物以及作品的简介，串联起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精粹。动漫原画特展正在国家图书馆举办，400多幅《白雪公主》《爱丽丝梦游仙境》《七龙珠》《柯南》《海贼王》这些经典动画电影的原画与赛璐璐等开始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带领大家重温记忆。本周日讲座《现代艺术发生的话语机制》，乔纳森·克拉里的视觉研究将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这次讲座邀请学者贺玉高，围绕乔纳森·克拉里教授撰写贺玉高与沈宇冰合作翻译的艺术史专著《知觉的悬置》进行深入阐述。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 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呢还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那么预测在双休日期间啊，本市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啊，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节水节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过大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监护人， 不打太极， 无人出击。 欢迎大家在这么热的下午依然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刚才在我们这个片头结束之后啊，大家听到的不是通常我们的音乐声的响起，听到了这样一阵似乎是在片场听到的声音，又特别像是在一个特别极限的高度听到的声音。 哎，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就是来自一部纪录片的声音，它是即将和大家见面的一部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做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个周五我们例行的单元巅峰会。 哎，今天我们这巅峰会真是哈，终于名副其实了。 对，所以我每次说到高度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敬畏。 嗯， 因为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说过我是一个有恐高症的人。 哦， 但是高度可能我们在每个人生阶段所要攀登的或者所要去期望的高度是不同的。 嗯， 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是一个极限的高度。刚才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很高了啊，叫做藏北密岭。密是神秘的密。 对， 重返无人区。 这部电影呢，一看这个名字，所以我刚才就说叫无人出击啊， 无人出击。刚才是从这里来的。 对，但其实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已经有二位高人啊，这个都是又高又冷的啊，所以最将给我们带来这个最高冷的今年这个夏天哈、啊， 对， 特别能给我们降降温哈、 啊，没错， 一部电影的二位啊，欢迎一下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的二位主创啊， 我们来欢迎制片人兼编剧蔡宇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欢迎一下坐在蔡宇身边的，这是来自这部纪录片《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的，我们这样称呼一下。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啊，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说95后新锐导演饶子君。子君你好。 你好。 嗯，欢迎二位。这个二位要知道，在我们的每个周五啊这个环节里面来纪录片，这真的是一个创举了。 嗯， 因为周五基本上我们可能更热闹的是说到本周要上映的一个热点的商业巨制。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叫巅峰会啊，就是在这个山尖上啊，要是华山论剑的意思啊。但是今天是我们最名副其实的一次巅峰会啊。 刚才说的这个高度究竟得有多高、 得有多高啊、嗯、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可以说是历险了，对吧、这一次在无人区你们最高的高度是多高，先跟我们说一说。 我们听一个数据好吧。 嗯， 我们这次最高的工作海拔6200米。 6200米。 6200米。嗯， 没有听错的话，我可能最多企及过的高度是2600米。真的是这样啊。6200米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味？ 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嗯， 6200米的话呢，当时的气温是接近-40度。 嗯， 然后含氧量可能就只有像在北京的40%。 哦， 就等于有60%的氧气没有了。 没有了。嗯， 对。 那要是用楼来比喻一下的话，大概多少层楼高？ 可能这样子比吧，就是在6200米的海拔，徒步就空着手， 嗯， 徒步走路的负荷， 嗯， 相当于你在北京可能要负重25公斤 哦 的体能消耗是一样的。 哦， 50斤的一个包。 对， 要背在身上 走。对，等于是您24小时背着这个50斤的包在、在工作、在生活。 嗯，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工作？有了这部我们即将看到的、熟悉到来的纪录片《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今天的巅峰会，我们就请来两位主创，要和大家在映前来做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嗯，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部纪录片。我还是那句话，纪录片在巅峰会出现真的是太稀罕了啊！ 对对对，这应该是也是有巅峰会以来的 首次， 首次啊！ 那能不能先让我们的主创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这个纪录片拍了一些什么？ 嗯， 二位为我们来大概的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梗概。 嗯， 这部电影它有很多重。 现在说话的我们介绍一下，这是电影的导演饶子君。 我是电影的导演饶子君，然后。这部电影它有一个多重意义的多重的意义。第一方面，它是第一部在羌塘无人区内有准入资格进入拍摄的一个纪录电影。另外一个点是，它是目前可能海拔最高的一部电影。 嗯， 然后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一群普通的中国人在无人区内寻求自己内心和解的故事。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也首次完成了普若岗而冰川的环绕和对于其主峰的拍摄，这所有的画面都是世界上首次拍摄并且披露给世界看的。 嗯，刚才提到的一些名词可能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 比较陌生，因为 对对对对。嗯，其实要提到无人区的话，就是我的第一个直觉就跳回到2017年啊，离我们这个现在时间不远。那个时候有一部故事片叫《77天》啊，其实是把这一个，可以说世界上是极少人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通过那样一部电影呢，就把 它披露了一下， 对，把它变成了一个大众热议的话题。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人才关注到哈，说有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无人区。再早之前，那个宁浩导演那无人区呢， 那是一个故事片， 对，那是一个故事片啊。其实它跟这个无人区本身呢，这个环境风光啊，自然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是一个有惊悚。推理的一个故事。 对，然后之后在那个电影之后呢，我也关注到就是那部电影的原著啊，它是根据这个杨柳松先生， 你是说到77天， 对对对对、根据他自己真实的经历，还有他出的那本书《北方的空地》改编的啊。当时啊，是有很多人为什么关注呢？就是说这本书第一展现了自然风光，第二呢也展现了这个他对人生的这个思考，是吧？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如果你想去这些地方，你应该做哪些准备啊？这个。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这个指导意义啊， 那是不是像一个攻略一样？ 对，我也想问问二位啊，就是你们在先不说你们为什么决定做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们从前期的准备啊，做了哪些这个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啊，这个身体上的、装备上的，都有大概有哪些准备，才能有这样的一次历险？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可能跟我们一样，看到每一个壮举的时候，都会想象这个去攀登的人、去挑战的人是一个什么样。不同于我们普通人的人， 是 但是在我们面前坐着的、我觉得跟我们好像身边的人别无两样、是吧？ 是的， 我们看到你们的时候觉得哎， 跟我们办公室的人可能是差不多，我们的肤色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状态都没有什么两样， 不像是从无人区刚下来的啊。 那这样吧，先问问二位，第一次接触这个无人区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这样一个藏北密林这样一个无人区羌塘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当时看那个帖子《北方的空地》，那是第一次。 嗯， 2011年的时候。 哦， 那是第一次。 对， 嗯，子君呢？ 对于我而言的话，就这次拍摄其实是我第一次接触羌塘。 哦， 嗯， 天哪，我真是说你们胆子够大的啊！ 所以对于我来说也特别神奇，因为羌塘它是一个对于西部探险有热爱或者是有情怀的人心中的一个圣地。然后我是第二次去西藏，就直接直奔圣地而去， 嗯， 然后有种站在了鄙视链的顶端的感觉。 所以去之前是不是做了一些这样的 做了非常充足的 准 备？嗯， 哦，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其实是我们全组人都签署了一个生死谅解书，这个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心理准备。哦， 生死谅解书， 通常好像我是在一些小说当中看到， 对， 生死契约 是 吧？ 是的，这个在12月15号出发之前的一天， 嗯， 全组人员都在我的房间里面，每个人都签了字，按了手印才能够出发的。 嗯， 因为我其实因为这个谅解书是我起草的嘛，其实它就主要是告诉所有的全组的人员，我们已经把里面所能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先跟你说，你有可能遇到冰塌，有可能遇到雪崩， 嗯， 有可能遇见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有可能被这个野兽袭击，有可能会遇见冻伤， 嗯， 而且很有可能您在3天之内，在72小时之内，您得不到任何的救助。除了我们自己的团队以外，因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是把这些情况都跟您和你的直系亲属已经做了充分必要的说明，而且我们能够购买的保险已经做了足额的购买，然后你还依然同意愿意跟着进去， 那就来吧， 就出发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邀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约？真的听起来当中分量很沉 啊， 嗯，嗯，很重很重。 反正要是我选择去另外一个剧组啊。不跟你们去冒险， 所以是也有很多人他确实不来的， 嗯， 真有， 可以理解啊。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嗯，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重点问到的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会有这部片子的诞生？我们为什么要挑战这样一个无人区的极限？会要深入到刚才你说到那样的绝境当中。 嗯， 那我刚才在阅读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是知道可能背后有一些故事的，那我也想让今天的我们的听友们在巅峰会，在今天四点有戏，在我们的这部纪录片和大家见面之前，来了解一下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好不好？我们还是请主创二位当中，哪一位是最有资格来讲这件事情的？ 嗯， 来，我们请蔡宇先生来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故事，或者说这部片子，它之前究竟有什么才促使你们来拍这部电影？ 好的，就像刚才子君导演说的一样，羌塘它就类似于一个鄙视链的顶端一样，就好像我们正常的到西藏去旅游，可能像是一个小学，后来您能够到阿里去，可能到了那个中学，您能够到藏北去，可能到了大学，最后您能够进到羌塘无人区，可能就是博士硕士了，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叫鄙视链的顶端哟。 嗯， 因为那是一片可以说地球上最后的最神秘寂静的一片荒原。 嗯， 整个面积60万平方公里，然后它的核心保护区的3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中国最大的荒漠和， 嗯， 和这个无人区域的。 就是这片地方是没有 GPS 的是吗？ 不，它这样的，它是没有信号， 没 有道路，没有人类，就只有动物。河流冰川，就整个的是回到一个大概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的， 嗯， 在200万年前的那种原始人类的一种状态下， 所以无人区是对它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 对 的确确就是一个无人区， 对，它整个30万平方公里没有人， 嗯， 就每天和我们相伴的就只有野生动物， 嗯， 而且也没有道路，更没有信号了。 我觉得哈，这个感觉就来了，就是您刚刚描述了这个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呢，我觉得好像对很多人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吸引力哈。 你不觉得吸引它是双面的吗？它是吸引，它也是一种拒绝。嗯， 对， 是的， 它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去企及和挑战的。嗯， 对，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这也是我最开始想做这个片子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因。 嗯， 就是从这么几百年以来吧，就很多的。 东西的好奇心，我觉得是人类往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嗯， 其实就好像那个火星上的那个车叫好奇号一样，是吧？ 嗯， 对，我想首先我们每个人，是吧？人家说只要你有好奇心，你就永远就不会老，永远是属于年轻，这是第一个。 嗯， 这个是我们是觉得像这么一片超级的大荒原、超级的自然保护区的，从来没有一个影像的记录向全世界来进行展示。特别是我们这次拍摄的重点叫普若岗日冰原， 嗯， 这是世界中低纬度最大的冰原，也是除了南极、北极之外最大的陆地冰原，被称为世界的第三极。 哦， 关于它的影像资料，特别是主峰的影像资料，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们就想，作为一群普通的人，我们就特别也想去做一些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 做一些疯狂的事， 对，做疯狂的事情，做一个全世界首次的事情的， 嗯，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动力。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自己想去探索一下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叫纪实探险。 哦， 纪实探险， 因为一般的纪录片，我们都习惯性的是看的是风光动物，慢慢的去说件事儿，是吧？它可能会非常好看，但它可能它的冲突啊、剧情啊那些的，它会比较平淡的。 甚至我们看到更多的您说的这类的纪录片，可能都没有人物的出现。 对对对， 我们看到迁徙的鸟，我们看到海洋， 对对，都是大自然。然后我们这次的这个片子是一群普通、非常草根的中国人， 嗯， 在生命的禁区，怎么去跟自己的心灵啊完成一个自我的和解，是这么一个整个记录这一群人是怎么去完成这个事情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嗯， 而且他们做到了哪些事情，自己失去什么获得什么的。所以我们是在正在记录正在发生的探险。 嗯， 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些镜头之下，除了风光以外，除了那些大家可能看不到的风光以外，还有人物， 而且这个是 有探险队员， 这个是整个这个片子人物是这个片子的重点，就是人物和故事是这个片子的重点。 哦，能跟我们透露一下这当中的人物吗？ 人物，咱们边上的导演子君啊， 导演在镜头之下是镜头下的人物之一， 也是我们这个片子的女主角。 也就是说，二位坐在这里的两位是我们的这部纪录片当中的男女主角。 不是，关键我得仔细辨认一下那海报啊，那二位那个是吧？ 是看不太出来， 那小脸已经都黑的不像样了。 那个海报上还有各种的遮挡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里边太冷了，只能是把自己裹成一团才能够抵御寒冷。 嗯， 而且我们的关键人物其实不止我们两个人，因为是总共48个人的大队伍进去，然后我们在其中找到了四个人物，四个人物分别跨越了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世代，而这四个世代的人物身上也都发生了一些只能是特属于这个世代的人才会有的一些情感和故事。 嗯， 所以它依然是一部关于小人物、关于群像、关于坚定内心的一个故事。 嗯，我们特别想了解这些人物到底从前到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嗯，但是呢我知道很多的细节可能还得让大家去影院去看。 嗯， 那我就想问，刚才导演子君说到了特别冷，特别冷，多冷？那个地方是常年都会那么冷吗？你们在拍摄的时候大概是几月份？ 我们是12月进去，然后1月份出来的，然后是， 哦， 这确实是它里面最冷的时候。 嗯， 因为它，哦，因为整一个羌塘地区叫北方的高地，它的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 嗯， 然后每一年的平均气温，我们在里面的一个月里面是每天在-20度左右，极限的寒冷气温在-40度。 每天平常的气温是-20度左右， 嗯， 极限达到-40度。 对，然后我们收录到的最暖和的时候是-9度， -9度，这已经 就是每天中午 是热了， 每天中午最暖和的时候，能晒到太阳的时候。 如果说在那儿待上一会儿，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部片子要在那儿拍，这么低的温度怎么做？怎么来应对？ 我们在里面待了28天。 嗯， 首先你需要一个毅力。 嗯， 然后你需要装备。 我就这么说吧，那个今年北京对你们来说是没有冬天的，肯定啊， 因为回到了一个正常。 会特别暖和，这个冬天，哦，是吧？ 我搭档是东北人， 啊， 东北的温度我们知道，就是算再低，它也可以有避开寒冷的地方。 嗯， 但是无人区没有这个条件啊，对不 对, 对？我们知道可能有些剧组我们去 车上没有暖气是吧？ 对， 车上有暖气，但是为了省油。 对， 哦， 因为他们在无人区里。 哦，对， 油料是有限度的，最宝贵的，也是最重要的保障的一个物资。 嗯， 所以是不可以这么开着空调暖气睡觉的。 所以你们怎么取暖呢？怎么来维持正常的体温呢？嗯， 在里面唯一的取暖装备是给机器用的。 哦， 人备了一个炉子，人只能是自己自发热扛。 哦， 然后 两个的火源，一个火源是厨房，厨房每天会做饭，做饭那会儿特别暖和，大家都排着队取暖。另外一个火源是一口炉子，这个炉子它的存在是为了给所有的设备保温，因为在里面气温已经低到了所有的电池需要边烤热才能充进去电。而且所有电池的续航时间基本上是折半的。 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电脑，你如果没有这个炉子没法开机， 没法工作， 它开机都开不了了 啊。 所以那个炉子是烧的是野牦牛的牛粪、 嗯、 就每天有部分工作是要去把野牦牛的牛粪解粪捡回来、扔在那个炉子里面、然后保证晚上可以把那个气温升起来、然后把这个工作做完。它做完之后那个炉子就会吸掉、然后帐篷里面的气温会到-20度、然后我在车上睡的气温会到-15度。 咱们那个一位咱们老听众哈、糊涂旁观者说这个特别激动能够听到这个二位主创的声音，想问一下导演，这样的高度下用的拍摄的设备是什么？ 很专业的问题。 我们用的拍摄设备是 C300 佳能 C300 还有 Asa Mini、 哦、 然后这两款是我们的主要拍摄设备，就是其他的然后还有小型一些的设备是索尼的那个还有一款索尼的黑卡和一个索尼的 ACS2。然后这两款机器，但是他们的 真的有一些是我比较熟悉的、但是其他的我就完全不懂了。 我这基本上听无人区一样， 专业一些 对，但是我也听到了有我们普通人用的东西， 是 对、 对、 而且在里面其实逼急了，什么能拍的 都 用， 都用 拍是吧、 所以刚才你们讲述的那些过程、是不是都在片子当中可以有展现？ 有展示， 我们不管是烧那个牦牛的粪， 有 还是您在车上冻的， 有展示。 那个糊涂旁观者，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啊？刚才导演说的这一系列设备，然后括弧再带一炉子， 对， 是必要的设备啊。 设备不重要，关键是给电池保温。 保温啊，是的。 所以如此艰难的环境，如何来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拍摄？我想这其中可能除了毅力之外，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那这样啊，我们在今天上半时段稍微告一段落，一会儿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向两位主创来讨教一下，在这部片子的背后究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这部电影再次重复一下，它的名字叫做《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即将在这个暑期和大家见面。这样休息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在映前向两位主创来提问，稍后见。 2月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0。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贴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

这二位，这个今天在我们巅峰会，他们有一名啊， 叫什么？ 我在网上看的 哦， 叫最高冷的灵魂 CP。 好，那在巅峰会当中，这个高冷就显得愈发的高冷了、啊。 哎，可不是嘛。 但是这部电影、啊、它可能散发的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低温高海拔，它有浓浓的情谊在当中、嗯。那我们刚才在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因为已经是第二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听这个预告片了，预告片里面非常简短，但是好像隐隐约约听到了有一些台词，这个词我说台词可能是不准确的哈，它应该是可能在对 现场抓拍的，嗯， 在现场我们有感而发的一些语言的流露，是一些对白。那其中有一句女生我听到是来见故人，有没有这一句？ 对， 大家是不是听到？ 是子君的声音 说的， 嗯。 见故人， 见故人，这次来有个意义是见故人，因为，两重意义，一重意义是在于我父亲是个登山爱好者，而我们的队伍当中有一名高山保障，这是他曾经登过一座雪山的一个后勤保障，所以等于是我在这个我跟我父亲毫无关系的一个剧组当中遇到了一个我父亲曾经的旧友， 哦， 对于我而言是第一层的见故人。 嗯， 所以而且再一个点是，我也在一个同样高海拔的区域里，在一个他们曾经共事过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去跟他的旧友就有一个高海拔的体验，我会觉得像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接触一样。 嗯， 所以到这里是见故人， 见故人。 嗯， 然后这是第一重意义，第二重意义是我的父亲他非常热爱高海拔的攀登和一些风光什么的，然后而我有机会去走走他走过的路，去走他的足迹，在这样的一个海拔环境之下，我能够体验到他曾经体验过的东西，而对于我来说是指另外一个层面可能更虚一点的一个见故人。 嗯， 我问一个问题啊，在父亲登山的那些年当中，你没有从来没有走过他走的那些路对吧？ 他登的山难度太高了，然后我有一次陪他去做过登山拉练、但是拉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些训练，而且海拔高度远远不及他登的一些山。 在你的记忆当中，父亲登过的高峰还有哪些，有没有印象的？ 那得数一会儿，那得数一会儿、因为总共世界上有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大家最熟知的是珠穆朗玛峰和 K2， 而在这14座里面他已经登完了10座。 哇、这么厉害啊、 K2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在当年的一部电影，对，乔克里峰，在当年的《垂直极限》那部剧情片当中展现的那个风光就是乔克里峰、这是攀登的难度远远大于珠穆朗玛峰的。 对，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第一海拔高峰，但是乔克里峰是海拔高度第二而难度第一。 对， 嗯， 所以我们在你的采访当中其实也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抵达父亲曾路过的高度，接近并理解父亲。 对，因为对于他而言，我们在此行当中的6200米可能只是他一个早些年觉得很小儿科的一个高度，但对于我而言，已经是我现在的、已经是我们的努力之后，已经是能站到了最高的地方了。所以这是一个他曾经路过的高度，也是我努力至今追上的他的脚步。 那这个你父亲的年纪跟咱们70后啊，蔡老师这年纪， 对，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 、 那么我们知道、而且是在一次在巴基斯坦那边登山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遇袭事件、所以在父亲走过了那么多年的登山的路之后，你又拍摄了这样一部叫《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的电影，你觉得你对你来了解或者理解父亲所登山的理由，他的精神，他所攀登的高度，有了一种追寻到了答案吗？有了一种理解吗？ 我觉得追寻到的恰恰不是答案，是一种原因，是这是他为什么会去。我能明白他不断地跟我描述的他关于登山的体验是什么了。他曾经跟我讲他登山的感觉是8个字，来自于文天祥，时时可死，步步求生。而当我站在了6000米的冰舌上的时候、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生命生活只关乎于我现在踩的这一步。这就真的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它是一种很强烈的关于生命和生活的体验。而在有了这个体验之后，我其实完全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够那么的上瘾的去做登山这个事情。 所以对生死现在的看法可能跟以前都有些不同了。对生死这件事情的理解，在我们这部片子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你们的生死观，看到你们对这种生死观的一种探求？ 对，而且不仅仅是片子，从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就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个生死观。 对，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挺狠的一件事儿哈。 对， 而且这个狠呢，它不是说一时兴起脑袋一热啊，不是说这种狠，而是真的要去做一个起码来说是挑战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做过的难度这么大的一个事情。那接着那个我上面那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具体做了哪些准备，包括就是心理上的这个建设啊，二位都说一说吧。 第一的话呢，就是心理建设，就是其实那封或者是那封生死协议书啊，其实就是给每一个人的，你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肉，就别往后走了。所以如果你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话，所以那首先是一个心理上面。第二个关键是后勤保障，整个的因为在里面所有的物资都要靠自己，从汽油到水到食物全要靠自己的车背进去。因为那里面虽然有很多湖，但多半是咸水湖，是没法饮用的。但是我们到了后半程，淡水还是用完了。最后后半程是靠凿冰和那个化雪水，然后续命，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像是那个逃命一样逃出来的。这个所以说整个的里面，我们从发电机到帐篷到食物，到所有的拍摄设备的御寒保暖的这个东西，而且我们所有的食物是按照天数装箱的，你每天只能打开那箱，是按照这个计划的。你要是超支了，那后面就可能会出现食物短缺的。 要严格配比。 对对对，所以在那里面，其实最大的保障是就是一个车的一个保障的。因为全程一两千公里的拍摄是没有道路的，都是翻山越岭爬山。过河，甚至要过很多条的冰河，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进行拍摄。第三个保障就是我们为了去拍摄这个普洱港日冰原的主峰，我们就请到了刚刚子君导演说的那个故人，那个故人叫赤顿，也是08年就是那个奥运火炬过珠峰的时候的保障团队的，他也是11次8000米的登顶的，所以说请他来的作为我们整最后的拍摄小组，向这个无人区里面的世界最大的中低纬度冰原的主峰发起冲击的时候的向导和这个保证人，这个是一支非常专业的这个登山保障的队伍。虽然才6800米的海拔那个主峰，但因为这个一是在这个无人区，二是未登峰，三是冬季攀登，所有不利于不准攀登的因素全部都压在我们的头上。 哎呦，我是听完您这个准备之后，我就是有两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是觉得这样一个体验呢，正好是跟我们今天就是已经习惯了的这个都市生活呀，是一个两个极端啊。你说在今天，我们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手机，就手机没电了，都觉得好像寸步难行。 这样说吗？这个话可以引申成为他们说。断了你的 WiFi 啊， 关了你的空调啊，这就是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 对，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那样的环境下 啊， 一点生存的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还得活下去， 对， 你还得去求生， 就是最原始的人类的状态，可以是这样讲，是吧？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南福尔摩斯听到了子君的那段话之后，他说，突然他爱上了这句话，叫时时可死，步步求生。他说，我也想突破极限。 嗯， 我们知道啊，在你们拍摄的过程当中，不仅是这个外界我们看到的自然条件，或者说是因为海拔，是因为高度，是因为温度的问题，还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危险。这个危险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看到你们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段事情，是被狼群包围。刚才我记得在上半时段，蔡先生好像说到了关于狼群的事儿，但是好像没有具体说，你们真的是遇到狼群而且包围了吗？ 这个之前有设想过吗？有做相应的准备吗？ 你的意思有没有带上猎枪是吧？ 我们之所以做相应的准备，我们为什么选择在12月底进去，就是因为比狼更可怕的动物熊冬眠了。所幸熊冬眠了， 有一个更巨大的危险，现在是一个 还有更多，而我们遇到的只是狼群，而且狼群它不是包围了我们，不仅仅是包围了我们而且还尾随了我们全程尾随。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具体的可以在电影里面看，但是我们可以讲解 悄咪咪的说一声，我们从进无人区的第一天开始帐篷周围就一直有绿眼睛 哇，这好恐怖啊。 然后直到 后面的几天，我就不说是具体哪一天了，大家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看。 嗯， 狼终于按耐不住了，跑到了营地里面来看看我们。 哦， 然后和我们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交流。怎么交流？请观众们到电影院看。 一定是大家没有见过的狼。 绝对是想不到的一种交流方式。 哇、哦啊，好啊，这扣拴的我啊，特别想马上就收着。 因为其实狼群它特别聪明，它的分工。很这个科学，组织也很严密， 嗯， 智商非常高， 嗯 啊、哦，这个是我们这个读到很多关于狼的小说的时候啊，就是 他们真的有战术 啊，真有战术， 真有战术，哦、战术、嗯，而且还会演戏， 哦， 会表演， 哦，这些都被你们来 都 看出来 了， 哦，这个很难得。 从当时可能大家熟悉一点的故事片改编于原著小说的《狼图腾》， 嗯 啊， 嗯， 再到后来，我记得去年应该也跟狼有关的。 重返狼群， 重返狼群， 对对对， 也是纪录片的形式， 对对， 在那个北方空地那个小说当中呢，就是那个纪实当中呢，他说，因为他遇到了熊， 对， 但是这个熊似乎没有见过人哈，他说对人来讲，就是他觉得我看熊跟熊看我也差不多少， 嗯，是其实 好， 其实这个无人区里面威胁最大的动物也不是狼，也不是熊，是野牦牛。 哦，野牦牛也会有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它。我们电影里面会有一段非常惊心动魄的镜头，被野牦牛，对我们发现很猛的一个攻击。 哦， 因为第一个它体型很大，它大的体型它接近2吨大。 哦， 所以当它真的发怒的时候，它是可以把越野车很多挑翻的。 哇，这么大劲儿哈！ 而且 野牦牛它的起步速度非常快，它的起步速度比越野车还要快。 哦， 可能我跟野牦牛相距500米，但其实已经不能再接近了，因为它对于它而言，500米是 一个从 瞬间可以移动过来的 一个 距离。 哦，那是因为你们减粪，它不开心了吗？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牦牛，野牦牛是以群居，然后它就会有在里面落单，就是被族群赶出来的功能野牦牛 啊， 在外流浪的二妞子 啊， 就特别脾气不好，就是属于真老大抢媳妇抢叔的，心情又特郁闷，个儿又大，所以看见跟他体型一样大的东西就要顶你 啊， 对，生气， 搞搞事情， 对， 哦，是这样啊。 听到这么多这个惊险的场面啊，大家可能还是对这部电影有了更多期待。刚才南福尔摩斯还在追问一个问题，他说来晚了，你们是不是说了这是什么电影，什么时候上？我们一直在说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藏 北 密令：重返无人区》， 嗯， 什么时候上？大家在最近几天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上映的日期，就在8月份就要和大家在大荧幕上见面。 嗯， 当然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还看到了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已经拿到了很多的好的成绩哈，因为我们看到资料当中介绍说入围第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单元，而在刚刚结束的第6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上，从来自世界各地的568部报名影片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了红枫叶奖纪录片单元最佳剪辑奖。应该说成绩非常非常好了，所以大家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啊都有想要看这部电影的愿望和冲动。不过我这里要说，纪录片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影市场而言，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了大量的纪录片，从排片，从大家的这个走进影院的这样的热度来讲，可能好多年啊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可能看到过像来自法国的海洋啊，迁徙的鸟啊，地企鹅日记，再到我们诞生在中国，像地球四季，我们也有这明星的配音，很多种的方式来做它的宣传。包括其实我还在今天跟赵亮回想起了当年来我们节目做客过的喜马拉雅天梯。 嗯，对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纪录片。 嗯， 但是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自己拍摄纪录片在市场，你们会觉得有期待，或者说在这个期待之后有没有担心？蔡先生跟我们来谈谈吧。 这个肯定是有相当的期待， 嗯， 同时有多高的期待就有多大的担心，它是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的。 嗯 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为什么把它叫纪实探险？我们就希望拉近一下纪录片和普通观众的距离，就给到一个普通观众更习惯更喜欢的有刺激有紧张有这个剧情的，就是说有非常可看性的一个片子，并不是四平八稳的端起来的。所以说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这次的故事也会让普通观众有更多的代入感，因为我们的主角不是高大上的，就是跟大家一样普通的中国人